行政院长赖清德核定促进转型正义委员会专任委员杨翠代理主委，国民党立法院党团认为存在释法性争议，正式向台北高等行政法院申请假处分，请求停止这项人事命令执行。党团书记长曾明宗批评行政院长赖清德亲自核定由杨翠出任促转会的代理主委，违反了法律保留原则，应属无效。党团依行政诉讼法向行政法院提出暂时状态假处分，希望借由法律程序阻却行政院的扩权和滥权行为。曾明宗指出，促进转型正义条例清楚规定，促转会委员由行政院长提名，经立法院同意后任命之。委员因故出缺者，依第一项程序补齐。没有规定主委和副主委出缺或因故无法行使职权时，应由何人代理或推举的程序。行政院以依其他独立机关作业方式合派杨翠出任代理主委，显然违背依法行政准则，行政滥权瑕疵严重。年底大选接近，中选会今天公布了直辖市长、直辖市议员、县市长以及县市议员参选人资格审定结果。直辖市长和县市长的参选人都符合规定，不过直辖市议员参选人当中三人不合规定，包括了台北市第三选区李成龙毁弃损坏罪定验判刑五个月，新北市第十一选区张天明业务过失致死罪刑期六个月定验，还有台中市第八选举区陈其贞过失伤害罪判刑三个月确定。县市议员参选人的部分受理登记1018人，不符合规定者12人，其中新竹县4人、嘉义县2人、新竹市、苗栗县、彰化县、屏东县、宜兰县、台东县各1人。油价居高不下，中油决定年底之前冻涨客运票价，9月依照油价成本的浮动票价机制向公路总局申请调涨，涨幅大约 2.83%。 公路总局正式回文不同意业者涨价，请业者供体时间冻涨到年底，票价调涨的事情选后再说。公路客运四个月内接连申请调涨票价，公共汽车客运工会联合会六月先申请每公里基本运价调涨 2.72%， 但在公路总局道德劝说之后退让，之后油价持续飙高，加上一例一休还有物价影响，工会再次申请调涨 2.83%， 公路总局再度动涨，除了正式回文给公共汽车客运工会联合会劝导供体时间，也将申请退回要求补充资料。台北股市收盘下跌25点，来到9953点，成交金额952亿。日本日经指数现在下跌168点，22672点。南韩综合指数下跌18点，2149点。中国上证指数下跌50点，跌幅1.98%，2510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下跌97点，跌幅1.33%，7267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102点，25359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下跌7点，3063点。新台币兑换美元汇率中午暂收30.942元，兑换一美元台币贬值9.2分，成交金额5亿8700万美元。艺人郭彦甫三年前转行当艺术家，他以行李箱为概念的画作参加了上海艺术青年博览会。媒体报道，其中一幅还登上了法国罗浮宫的凯尔赛厅展览。不过，国立政治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刘恒恩今天在脸书发文，这样的报道实在令人震惊。所谓的凯尔赛厅，上网查就知道，那是罗浮宫的地下商场。台北车站地下街不等于台北车站，台大补习班也跟台大没有关系，这种逻辑很难懂吗？新闻重点就是媒体记者有没有能力过滤假新闻。刘洪恩也说，他不是冲着郭彦甫，也要郭彦甫的粉丝不必心碎。台北车站一楼大厅北侧今天中午12点05分跳电，部分商家停电，旅客购票乘车不受影响。台铁调查，台铁餐厅厨房变电设备烧毁，影响同一回路的供电区域，修复时间还不确定。今天北部东半部地区和中南部山区都有局部短暂雨，其他地区多云。另外受到东北季风影响，北部还有东北部天气比较凉。以上新闻由丁真真编辑播报。 欧洲旅游权威

头抬起来，每当我失败重操再来，每当我手侧路，我要记住一军水由内线垫起来。我学会牺牲，为了积蓄，为了金钱，为了谋生，为了力量让自己胜群，为了控制我自己的人生。 难道你没有后悔过成功的路上对其他人的痛？ 以前伤害人的确是我不对的，对于事业不问心不愧， 将来的大 我一直往上， 不怕困难， 困难只需要一分半，两通电话一顿饭，不可能的对我来说一点也不难。 世上还有什么不可能，我都做到，无论碰到什么问题我都不会烦恼，生命是我的执照，让我能够升到最高。不可能的梦想，不可能的目标，我都做得到。 让我们掌声欢迎广播女神归位啦！哇哦！耶！耶！ 我看你一个人在录音间可以嗨多久？可以嗨几首歌？ 两点十一分，欢迎来到今天星期四啊，10月18号，非常非常重要一个日子。大家知道今天是什么节日吗？ 今天是马克信箱上线。 哇哦，朝这个方向就对了。今天是吴玛丽在哥哥妹妹 干嘛干嘛，你就说 请了两天假，然后又回来了一天，是不是？ 对，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你这个礼拜忙碌的金钟红毯女神，你知道在金钟红毯之后，哇，工作满档，谁受得了？ 没有， 但可以分享一下，就是 这都是很固定的工作啊。 星期一这个很值得讲，因为星期一是一个记者会，然后我还看到了就是焦哥的脸书有分享，你们的那个 PV。 你不觉得那个前导影片真的是很夸张吗？ 前导影片真的就是时尚，就是这两个字， 而且 时尚， 而且时尚归时尚，那个影片我就应该红白主持人焦哥啊，我啊，就所有人都有分享那个影片。但在拍摄摄影棚其实非常非常尴尬的，因为你也知道，我就是一个，我跟张立东，我们两个就是一个不会拍照的人，更何况是那种动态，那种走路态度、看镜头、感觉、玩气球、看天空、回头笑，就那个都很。 你说那个很需要磨练，就是有 model 经验， 对， 或是气势。 像花花、邵伟哥他们就很 OK，他们年轻就在玩这些有的没的。所以， 那邵伟哥也是模特出身吗？ 是偶像出道哎、欸，偶像在那边给我摆 pose， 然后眼神就是他们都很会那个、啊，然后因为我们两个又是先拍的。然后我们拍的时候，就是也没有两个前辈在旁边指导，所以我就是一个很胆小，我会很怕惹摄影师跟导演生气的人。但导演非常非常的 有耐心， 然后就说都可以啊，就这样啊，就很棒啊，有了有了有了。然后最后剪出来真的非常棒。可是我一想到我们四个明明就是平常在那边假鬼假怪的人，那边演什么戏，所以我看那个前导影片，我会觉得非常的闹。 那只有你个人感觉而已，可是对就是一般观众。好，我们现在讲的就是在今年的过年的时候，就每年过年呢都是台视嘛，对不对？ 是 台视的时候，就是有红白歌唱，像红白歌唱大赏吗？ 超级巨星红白艺能大赏，那今年是第十年了。其实前 已经十年了、 哦，对，之前都是哈林哥跟小燕姐主持，一直到去年焦哥，然后带领了我跟豆哥、花锦跟少伟哥。那今年续托啊，只是没有豆哥，因为他要演舞台剧，他没有办法参加，就变立冬。 好，所以呢，就是今年就是看到中间站的就是焦哥，然后他穿的就是红色西装，中间是白色点点，就代表红白。然后你今年是什么队呢？ 后来抽签，我今年是红队。 今年是红队，吴玛丽女神跟张立东必须死两个人。 我跟少伟哥。 哦，你是跟少伟哥？ 对。 那为什么你们 PV 拍起来的时候，你是跟张立东在一边 ？PV 那个时候是没有确定的。 哦，那时候还没抽好。 对对对，就是。哦，就大家可能都觉得我们两个会一组，然后那天就抽，然后就分开了这样。 大家掌声鼓励。 没有，因为今年还有，因为 红白艺人大赏就是每年就是在除夕夜陪大家过年嘛、嗯、然后就是会有歌手分红队跟白队，然后最后会投票说你今年觉得哪一队比较精彩、嗯、所以呢就是今年我们想说那我们就打赌，就是红队会赢或是白队会赢、嗯、然后就是互相有赌注。嗯， 赌注是什么？ 赌注就是我跟少宇哥是红组嘛、嗯、如果红组输的话，他们就说我除夕要去少宇哥家吃饭，少宇哥初二要来我家拜年。 我喜欢这个赌注。 那如果是白队是花姐跟立冬输的话，他们要原本开的玩笑很大啦、嗯、就是那个去户政事务所，今天结婚明天离婚， 这个太夸张了 吧，就跟瓜吉改名字一样离谱， 这个太夸张了啦。 但后来就想说好啊，你们就是去户政事务所，就是不是都会有那种新人爱心前面吗、啊、就去合影，就是培养那个感情这样子、哦、就拍个照、嗯，然后焦哥的赌注是他今年赌红队赢，因为他说按照几率、 哦、他也有下注， 对，因为台湾人大部分还是喜欢红色喜气洋洋、嗯、所以红色的确在比例上赢的 赢面比较大， 对，他都赌红队赢，要是他赌输的话、 嗯、 他就要来录综艺三国志。他一开这个赌盘之后 大家就嗨了， 我也不想赢了。我们就是红队一人，就是哎、欸、上场是谁，哎、欸、随便啦，就听听就好。 哎呦，也就是说我们可以期待今年的红白艺能大赏、就是、玛丽除夕要去少伟家过年。 不是，因为这个心情就很尴尬，因为我真的很想要焦哥来上 三国志， 但是我也真的就是不想去少伟哥家吃，就是拜年。 为什么？年夜饭啊，大家一家人团圆一下啊，不行哦， 很累，除夕夜放过我 吧, 吧，还好吧， 让我在家吧，睡个觉吧。 但是我必须要说啊，看那个 PV 觉得实在是时尚有质感，然后最后呢有一个定点卡，然后呢这个定点卡呢大家都定得很好，就是我们的广播女神在那边动一下。你在动什么啊？你到底在动什么？ 不是，因为那时候那个画面我以为是拍照，嗯，因为有可能有时候有拍照，有时候有录影、嗯、然后拍照的时候呢就摄影师会说换换换换，就是你要会一直换动作、嗯、那个时候我可能还沉浸在以为是 之前的节奏当中， 换，所以我就自己换了一下，我就殊不知怎么会 五个人里面四个人都定得好好的，就你那边嗯动一下，我还特地看那个影片，就是为了看你动，看了三次， 哎、欸，不觉得有点着迷吗？ 就觉得你在那边闹啊，你在闹什么啦？ 我有昨天小孩闹吗？ 怎样？ 玉米浓汤很稀那些的， 玉米浓汤很稀是我打的，不好意思。 小朋友今天还在吗？ 今天不会在了吧？ 今天是什么课啊？就小朋友很闲都可以来听哥哥妹妹有意思，是不是？ 应该就只是某一个班级的某一个老师提到了， 然后小朋友就发现了，就很兴奋这样子。 对，他们就可能四五个人就在上面聊天，一聊完聊到他们就是一下课，没有就下课，就那一堂课下，可能他们真的不想听那个老师上课吧。嗯，就是一下课以后，他们瞬间就没有声音，就拜拜。 小孩离开也是蛮无情的、哦， 非常无情。 好，这是我们的广播女神星期一的行程。 等一下，现在要从星期一讲到现在吗？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有人好奇吗？ 我啊，我为听众谋福利。好，就是星期一的行程， 这不是福利吧？ 开了记者会。 嗯， 好，再来呢，星期二的时候呢，去拍了综艺，去录了综艺《三国志》。 对。 然后综艺《三国志》呢，就让我想要问这个问题，就是。因为最近这两天他的新闻蛮大的，想请问一下你们的关主大根有出席吗？ 有啊， 真的，他不是头被打头破血流吗？还是那是上礼拜的事 了？老实说，我看到新闻我也吓到，因为看起来很正常啊。我们录影真的是完全没有任何的那个 也没有问他什么都没有， 因为。我不知道啊，因为我个人是完全不知道啊，我还在那边跟他开玩笑什么的，我看他的样子也都很正常，其实我看不出什么东西来。 然后这个新闻是这一两天才爆出来，所以那时候 昨天嘛， 对，所以那个录影的时候 录影不知道啊， 所以你也没有问那个实际上是为什么，是不是？ 因为根本就不知道这件事情啊。 哇， 看他的头也不觉得有破啊。 没有关系，待会呢下个小时会有一位当事人来到现场， 你敢问哦？ 可以问一下吧。 我真的是不确定哎、欸， 啊，不能问哦。因为下个小时呢 ，BCW 会来到现场。那其实这个事件呢，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啊，就是他们在好像10月10号还是11号的时候，然后他们在唱歌。 但因为大根他自己脸书有说，反正就是喝醉酒了，就太醉了这样子，误会。 对，然后在那个当下那个当场呢，其实 BCW 就是负责劝架那个。 你居然 有影片啊？ 讲、欸、这么细的八卦、啊很不像你耶、欸。 为什么？ 就是我大部分跟你讲什么事情，都会说哈是哦，我不知道哎、欸。但居然你连这个谁劝架、谁靠过去、几月几号发生，你都寥落指掌。 好八卦哦！ 因为现在我家有一个 电视了。 不是电视，我家电视没有电视啊， 哦、还没来。 已经来了，可是电视是我家不没有第四，没有第四台的。 嗯， 对，因为我家现在有一个八卦雷达，它的名字叫做卡提亚内人，我老婆。为了代表夜猫族，所以不吃早餐，我们不吃早餐。黑啊黑啊黑啊黑啊！天亮了才说晚安可以。睡啦睡啦睡啦！吃早餐和 rock and roll 有什么关系？我想破了头，却想不出有什么端倪。所以我决定宣布一件事，那就是不吃早餐才是一件很嘻哈的事情。不吃早餐，我就是不吃早餐，怎么可能起得来的瞌睡虫在捣乱？哦，搞不好的根本还没有睡觉，台北的早上没有。公鸡它会叫，不吃早餐我就是超 hip hop， 有时会吃早餐，因为当天宿醉超级大。Party like a rock star， 我 Party like a rock star， 最好你们都有吃早餐了，别再装傻。早餐的英文叫做 breakfast， 我不吃早餐我也不见得会饿死。我代表夜猫子，老子宵夜都是猫子。关于早餐店的事也关于你，关于我，关于 rocker 不撑伞 ，rapper 不上班。说不吃早餐，当心你受罪。但是我只把早餐当屁，我不会后悔。卢广仲赞美而美，等他来考秋瑾，我不允许把他烂在被窝里。看他说，不吃早餐才是一件很嘻哈的事。早餐店的老板脸上有颗很鸡巴的痣，听说顶泰丰小笼包不真真，汉堡真的要吃早餐，那我选择月口加蛋吧。你在问我你是不是叫蛋堡，我叫的是薯饼和大冰奶。嘻哈歌你没在熬夜，你就是配笑，差不多就剩宵夜，跟早餐差不多，我们话不多，因为喝醉差不多的量，我不想吃差不多，但你喝差不多的浆，我们都吃差不多的凉面味增汤。关于 rock and roll 我不熟，你要问布朗，但我有时候也会穿很别的裤裆。便宜星期一到底是哪里便宜了，我是不是穿太 skinny 所以便秘呢？其实我从没看过 rock and roll 的早餐店，到底除了学生，我只听过老黄店，大家带着

I don't care 당신의 비밀이 뭔지 전부 다 사정요 정중히 사양할게요 Not my business 이대로 좋아요 Talk talk less Just tell me 너의 오늘 날 거 없이 I'm sure you're gonna say my gosh 바빠지는 눈빛 Check checking 내 흔들린 그림 찾기 Oh hashtagging 꼿꼿하게 굽다가 삐끗 넘어질라 다들 수군대는 걸 자기는 하나 몰라 Your style이 반개를 어울린다나 문제야 자꾸 참 Yellow C-A-R-D 歌曲呢是来自于 IU 的新歌，这首歌叫做 BB， 2:32。你现在收听的是哥哥妹妹有意思。Hello， 你好，在星期一到星期五的下午2点到4点，欢迎锁定飞碟联播网。我是欧马克， 我是玛丽， 在这边哥哥妹妹有意思，陪你2小时。 在哪里记载第一个桃花醉？谁在？哪里填埋第一只子鱼柴我在这里见怪更怪接过电影里面人家的海更想去看海穿过人家的爱更想找爱你哭起来我笑起来多为了爱爱爱有一天翻开词海找不到爱花不开说不白还是更伤怀爱还是会期待还是觉得孤单太失败我爱故我在找到爱幸福的人可不肯躲起来站在寂寞的人能不能站起来我在这里陪你无奈、yeah、看过小说里面人家等待更喜欢等待穿过人家的爱更想找爱你喊出来我静下来都为了爱爱爱有一天翻开词海找不到爱花不开树不白还是更畅快爱还是会期待还是觉得孤单才失败我爱哭我在回不去满天满地的尘埃买不起满街口袋的品牌你们起来我傻起来可以爱会不会整个时代只有一个告白追不爱我不存在不明不白不分好歹都为了爱爱爱有一天分 的还找不到爱，花不开树不白，还是更畅快，爱还是会期待，还是觉得孤单在失败、哦、我爱故我在。 在天气起秋的现在，今年 起秋了，丞相。 对啊，今年好像有点奇妙，就是在很热很热秋老虎的时候，然后突然就变得，好像中间没有个过渡的秋 天，没有什么，就是突然你好像要把很厚或是很围巾要拿出来。 对啊，就是所有的那种以前的春装、秋装，比如说衬衫啊、薄长袖啊，根本没有用。 怎么办？你在 Zara 刷卡一万多，那些衣服能穿吗？ 一万多 会不会？一万多会不会都是秋装啊？好烦哦，要不要退货？ 哦，不会，他们都是外套。열심히살면또그지금멸광난조금속상내가얼마나힘든지는안듣고파 I'm about to lose it 너는 네 이야기만 퍼붓네 hey, 단답했더니너는내가변했다고소문내 Okay 우리사이딱여기까지였나봐내욕하시던가 oh, Don't really care 어차피내가참을수밖에없잖아 It's time to say goodbye Because I don't really wanna hate youMy part 하자 go go 뻔뻔함대단하지난너를외면하지어쩜난예민하지왜냐면내주위모두가변하고사람들신나서날다른왜곡된입소문전하고혼자가변해서 party by myself I'm meeting nobody I'm such a homebody 알던내가 TV 에 이름이 뭐더라 일단 look look 추억 party 할 겸 친구야 만나 I'm like no no Okay 우리사이딱 여기까지였나봐내욕하시던가Really、care. 어차피내가참을수밖에없잖아 It's time to say goodbye Because I don't really wanna hate you I don't really wanna hate you I don't really wanna hate you I don't really wanna hate you I don't really wanna hate you Thank you 여보세요나야왜로꼬나도못봐해동대사거리의벤츠그건내것마저왜알아나도기억해우리친했잖아꽤근데넌깜깜무소지 난너를미워하고싶어 난너를기억하고싶지않아난믿음을뒤도와주듯돌아버린너의것에서날못나가 okay. 야전화해서랩해달란애들내가알던너가아냐 okay. 야그래네가줬던기억은다시지워버리려고 yeah. 오늘 왜 yeah. 나보고다변했대 What a change yeah, 나폰이세개는더필요해 phone. Yeah. 경난거짓말은됐고아직널좀사랑해 yeah. 그냥미워하고싶어넌이해못해 I'll probably go up 내옆에 All my friends 내옆에 All my friends 내옆에 All my friends 내옆에 I'll probably grow up. 내옆엔 all my friends. 내옆엔 all my friends. 내옆엔 all my friends. 내옆엔 내옆엔 Drop it, please. 有意思，2:39，先熟悉一下下个小时的调调，因为下个小时、 你要把它顺着下去，是不是 ？BCW 会来，那 BCW 其实之前呢，大家在之前就已经听过他的 Jiggy， 然后最近呢又听到他一些新歌，整张专辑已经问世了，下个小时他会来到哥哥妹妹有意思，跟大家分享一下。All my brothers got that gas and they always be smoking like a rock star. When we party when we call up on the and show up, man, them the shotas. When my homies pull up on your block, they make that thing go gratatata. Hey, hey, switch my whip, came back in black, I'm starting saying rest in peace to Von Scott. Hey, close that door, we blowing smoke, she asked me light a fire like I'm awesome. Hey, act a fool on stage, probably leave my show in a cop car. It was legendary through a TV out the window of the montage. On the table, lick a pawn, don't give a damn. Don't your girlfriend is a groupie, she just tryna get in. Saying I'm with the band. Ay, ay. Now she acting out of pocket, tryna grab up on my pants. On that bunny, then my trailer said I ain't got a man. I've been popping, popping, man, I feel just like a rock star. All my brothers got that gas and they always be smoking like a rock star. When we call up on the and show up, man, them the shotas. When my homies pull up on your block, they make that thing go gratatata. I've been in the hills, superstars, feeling like a pop star. Drinking Henny bad, jumping in the pool and I ain't got on no bra. Hit her front or back, pulling on the tracks and now she screaming out no more. They like Savage, why you got a 12 car garage and you only got 6 cars? I ain't with the cake and how you kiss that. Your wifey say I'm looking like a whole snap. Green honey's in my safe, I got old racks. LA is always asking where the. Yeah. Living like a rock star, smash out on a cop car, sweeter than a pop tart. You know you are not hard. I done made the hot chart. Remember I used to chop hard. Living like a rock star, I'm living like a rock star. I've been popping, popping, man, I feel just like a rock star. All my brothers got that gas and they always be smoking like a rock star. When we call up on the. Yeah, show up, man, them the shotas. When my homies pull up on your block, they make that thing go gratatata.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 Post Malone， 这首歌曲叫做 Rockstar。 你现在呢正在收听的是飞碟联播网，也欢迎你可以直接利用我们飞碟联播网的官方 APP， 用你的行动装置手机下载飞碟联播网，在上面可以跟我们聊聊天。 刚刚呢就是在来电台之前，然后原本就是心情非常的焦躁，所以我 就反正就是很躁，就看路上很多事情都很不顺眼，这样。 是因为太久没有来这里了吗？ 对，太想大家了，我没有来这边舒压。然后呢、但是有件事情就让我心情突然变好，就是我去买饮料的时候，那饮料呢上面就是会有荧幕，就是会放饮料店他们自己拍的广告或什么的。那个广告的内容就是三个穿得很可爱，有点少，可能瓶口小可爱热裤的三个很年轻的少女，在海边沙滩上奔跑。那奔跑的时候可能会做一些手势啊，那个手势可能跟饮料店的扛棒有关，或是唱他们的歌，因为下面有词，可是因为那个荧幕没有音乐播出来，所以我不知道。但我就想说，现在什么天气了、 你还穿热裤， 还在播这种海边的氛围、就是我看就冷死了、就是不是会让销售下滑嘛？再加上那个海边根本就没有太阳、是阴天，你硬拍的、然后就再看那三个，就想说三个女生然后跳跳跳跳跳，就看想说这到底共鸣在哪边、就火要烧起来的时候，我转头看到一个男生笑咪咪的看嘿。他的眼神在发光，哎、他就这样盯着那个荧幕，然后微笑，然后就觉得， 是有市场的， 有， 没有打中你，并不代表不会打中其他人。 Go make a shine。 逃脱的方法，原来该想不出，眼看他帮我藏的谎话快压不住，现实渐渐勾不出嘴的弧度，北京的喧闹使我显得突兀，所以我试着脱队，试着面对，虽然这世界依旧维持着偏见，我开始学会原来保持着威胁才能应付随时的危险，感谢他的热心让我注意看，只可惜总是让我出意外，陪我度过所有不愉快，但也是我生活输一半，回头看过去你过得太笨，现在才懂得选择我的战争，那个刀子成就了我的完整，现在该我上场打开我的板凳， 现在那个脑洞走了学着独的一面、yeah、现在那个脑洞走了就带着跟他的理念、yeah、现在那个脑洞走了走了新的一页，现在那个脑子走了走了走了、 想见你一定是个妩媚的高手，心给你掩埋，也处理 a rest， 游戏绝对是你精心的编排， 对他情从来不说， Tell me baby what I'm gonna do， 太多风险就想突破， 上了脑就像被你下过了毒， 心跳的脉动上速， Oh boy Oh boy， 这一直到彼此的弯路， Oh girl Oh girl， 这夜晚的梦 现太深怎么办？ Just do it, do it, do it, baby. Hey, yeah, yeah, wanna get inside. Oh yeah, yeah, 他超级坏，闯进这扇空门，早已是欲罢不能。In it out, in it out, I'll dance on. 是

柯文哲今天说，性评委员会判定性骚扰成立之后，陈义长本来要辞，但他认为至少得等预算审查结束。现在总预算通过，陈义长希望透过司法程序争回清白，专心走司法。他也认为，那好吧，去处理吧，就准辞了。晶圆代工龙头台积电第三季法人说明会公布营收2603.48亿，年增3.3%，季增11.6%，营业毛利1233.67亿，年减2%，毛利率47.4%，营业利益952.45亿，年减2.9%，季增12.8%，营业利益率36.6%，税后纯益890.72亿，年减0.9%，季增23.2%，每股税后纯益3.44元。台积电原本预估第三季毛利率介于47%-49%，营业利益率35.5%-37.5%，第三季的实际成果表现符合法说会预期。日本日经指数收盘下跌182点，来到22658点。南韩综合指数收盘下跌19点，2148点。中国上证指数现在下跌73点，跌幅2.88%，2487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下跌172点，跌幅2.34%，7192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189点，25272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下跌14点，3056点。台北股市收盘下跌25点，9953点，成交金额952亿。新台币兑换美元汇兑现在30.996元兑换一美元，台币贬值1.46角。日元112.49兑一美元，欧元兑换1.1482美元。行政院院会今天通过再生医疗制剂管理条例草案，只要确保产品安全和疗效，就能核发有条件期限许可，缩短产品上市时程，能让生命危急而且严重失能的病患可以提前接受治疗。卫福部次长何启功指出，有些病患疾病具急迫性，在现阶段没有其他医疗技术可以治疗的情况下，希望能让需要者提早尝试新制剂。卫福部指出，鉴于国际间陆续都有细胞或者是基因治疗这类再生医疗制剂核准上市，我国也将再生医疗列为生医产业创新推动方案重点之一，考量再生医疗制剂成分的抑制性、制成特殊性还有治疗的复杂性，风险控管有别于传统药品，现行法规无法完全涵盖适用，所以拟具了再生医疗制剂管理条例草案。行政院发言人古拉斯指出，再生医疗为5+2产业当中生医产业创新推动方案的重点之一，法案可以促进再生医疗领域发展，将请卫福部积极与立法院沟通协调，早日完成立法。歌手袁惟仁昨天在中国大陆上海住处跌倒，脑溢血也有血块，头部还发现了肿瘤，一度昏迷不醒，紧急动了脑部手术，暂时脱离险境。台北北投健康管理医院副院长钱正平医师指出，脑溢血就是俗称的出血性脑中风。根据国健署的资料，脑血管疾病是国人十大死因的第2到第4位，平均每年夺走超过10000人的性命。钱正平提醒，引起脑中风的两大因素当中，血管硬化多半和肥胖、三高、抽烟有关，但是另一个因素脑动脉瘤却有65%跟三高没有关系。脑中风不是老人病，年轻人也会脑中风，呼吁年轻人也要健康检查，慢性病人更要定期检查，才是最好的预防之道。以上新闻由丁真真编辑播报。 妈，这次出国别又忘了带药哦。 知道。 妈，那外币换好了吗？ 换好了。 还有， 放心，你妈这次不会忘东忘西了。 那国民年金缴了没？ 我早就去办转账代缴了。转账代缴不但免手续费，还会在缴纳期限最后一天才扣款，真划算。还有二次扣款机制，不用担心忘记缴款，让我出国旅游都能好安心。 妈，不错哦。但是你知道吗？现在国民年金缴款还可以扫 QR Code， 利用全国缴费网上网缴纳，无论人在国内国外，24小时全年无休，随时随处想缴就缴。 哇，真方便，又学到一招了，这次出国绝对万无一失。 国民年金缴费方式多元方便，

Tell me, tell me, why you so sad? Why you so sad? Why you so sad? Why you so sad? Tell me why. I hope you enjoy this journey through sounds. 欢迎你回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刚刚一开始听到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于 BCW 首张个人专辑里面的最后一首歌，这首歌叫做 Sad， 然后最后这一句话他在讲的，就找了一个机器女生讲的这句话呢，其实就是说希望你听完这张专辑以后，你很享受这张专辑，也希望这个小时你会很享受跟 BCW 共度的访问时光。让我们掌声欢迎 BCW。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 BCW。 Yeah， 好 ，BCW 呢，首张个人专辑，其实呢，第一次看到你的时候是在去年的，就是中国有嘻哈的时候。 哦，去年 是去年吗？ 对对，去年 17年，对啊， 去年。 对啊， 没错， 对对对，中国有嘻哈，然后那个暑假印象最深刻，当然就是一直穿着那个牙买加感觉的服装，对，然后还有丢金项链，丢麦克风那件事情嘛， 经典画面吧， 对，丢金项链啊，对对 对, 对, 对，经典画面。好，所以呢，一开始还是想要先问一下，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接触这个文化的 hip hop？ 其实接触这个文化蛮久远，大概在。国小吧， 哇！你国小的时候， 对, 對, 對、嗯，可是那时候还不知道那个东西叫什么啦。嗯，对我那时候接触的时候，反而不是在资源最多的台北， 嗯， 对对，我是在台东大武，因为我表哥有收集西洋音乐的习惯，然后那时候它是一个很大的本子， 嗯， 它没有壳，它是把 CD 放在一个，嗯，你知道， 我知道，知道， 然后它一页有好九片嘛，六片那一种，然后很大一本的， 是， 里面就是好几百张， 嗯， 然后我就随便选一张。画画面我记得是点涂鸦， 嗯， 直到现在我都不知道那张是什么，我一直很想要找，可是因为我表哥后来把那整本都送了， 嗯嗯， 对啊，然后我就选一张上面是涂鸦，我印象深刻， 嗯， 黄色还是什么的， 嗯， 就直接拿起来听，我也不知道那是什么， 嗯， 听听然后就很嗨，吓到老舌这样子， 嗯， 对，然后也不知道谁的专辑， 哇， 对，然后听完之后， 可是那时候我还是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我也没去问， 嗯， 只是我后来发现我听音乐就不自觉就会去选择 喜欢这个东西， 对，选择那样的方向， 嗯， 然后到后来我就慢慢就去探索，一直到后面这样， 哇， 怎么有点抓周的概念？如果当初抓到是像 R&B 专辑或是 Jazz 专辑的话， 欸，可是我的 R&B 跟 Hip Hop 是同时并行， 嗯， 因为我在那个当下我也听很多 R&B， 嗯， 对，然后也一直喜欢那种东西， 嗯嗯，没有，应该不会是抓走，应该是刚好碰到了， 嗯， 刚好碰到。如果他听到的是，譬如说闽南语的歌曲啊，或什么之类，他可能也不会继续往那边钻研啊， 嗯， 就是刚好撞到这个 火花出来了， 火花， 嗯嗯嗯， 好的化学效应 是。然后从国小的时候开始，那什么时候真正开始你自己想要也要成为一个 rapper， 自己开始做这些东西？ 嗯，真正把做音乐这件事情当做一个人生的规划跟直至的话，应该是我觉得大概四五年前的事情， 嗯， 就是确定真的我要把这东西当做我未来想做的事情， 嗯 嗯，因为我是那一种一次只能做好一件事的， 嗯， 如果我要做音乐，我就不能有工作， 哦， 我就全身心灵我要投入在这上面， 身心， 因为我需要花时，嗯，我需要有生活的东西，我才写出东西， 嗯， 如果我每天都在工作，下班回家我只想睡觉， 嗯， 休息而已，所以我那时候知道我自己的个性是这样，所以我就决定， 嗯， 五年前吧。 五年前决定完全投入音乐， 对，我就真的把工作辞了，然后也不管，那时候也什么都不管。 但在投入音乐之前，中间没有一个过渡期嘛？就是说，我开始来创作，或者开始写 rap， 或开始饶舌，这个时候， 嗯，应该是我的周边，我的周围一直都是很多 有这些人， 对， 啊， 很多。那时候我认识一堆，大概是十七八岁就认识蛮多，现在蛮有名的， 嗯， underground 的饶舌歌手很多， 嗯， 或是 比较资深的一些 是 DJ 啊什么，那时候都认识。那时候其实很常跟他们一起去派对，然后去玩。 嗯， 然后那时候其实就有试着去写、去研究这个东西，但是并没有那么特别把它当做一回事，你就是自己写好玩的这样、兴趣，你也不会说给人家听这样子。对啊。 好，直到了五年前，决定全心全意的投入，然后。零收入，喝西北风， 没错，真的 开始就是创作。那从真正开始要，就是你认真要把它当一回事，到后来就是有人看到你，有人签下你，有人引荐你去中国有嘻哈，这中间又隔了多久呢？ 这中间也是差，其实没有很久，大概也是就去年的事情。嗯， 对啊， 对，因为我后来跟。运气不错，跟混血就是有联络上，然后他们有联络上我，然后有一个很好的机会。 嗯， 那在这之后，我公司老板就说：“哎、欸，我有一个叫有一个中国的比赛型的节目，可是老舍，你有没有兴趣？”开始。哦，我接到电话，他打给我，那种是什么东西？因为我那时候我觉得自己不是比赛型的这种。就是音乐、 就是、要 battle 要 freestyle 的这种东西， 我觉得那个东西我可以，只是我觉得要再用一个台面上比赛形式，对我来说会有一点就是尴尬的感觉。然后，可是我老板就说这真的是一个不错的机会，因为我记得当时的评审，我一开始第一次知道是李宇春 哦， 然后对一开始李宇春，然后我那时候好像那时候热狗也。不确定，然后另外一个我忘记是谁，反正就是三个很奇怪的人是评审、然后我心里想说， 这个要来评饶舌， 然后我不我相信他们在他们自己专业上的领域绝对有一定的 就是他们，如果他们 是我是觉得，如果撇一点，我们讲纯粹讲嘻哈饶舌这一块的话，我就会觉得有点疑问的， 对啊， 我就觉得说这些人要来评审一个这样子的音乐类型，会不会？ 怪怪， 不太适合。 对 对，某个层面上来说，我相信在舞台上这种他们的经验去看应该是 OK 的。 是， 但是我是指， 就是这个文化， 对这个文化上的东西，对我来说会由他们来评价，对我来说会有点质疑吧，有点没办法说服我这样。可是后来我老板就说：“你确定？你知道这节目多少钱吗？”我说：“多少钱？哇，两亿人民币的预算。”然后我就想：“哇！”然后我就想说：“真的假的啦？”然后他就说：“真的。”然后我就。 然后就好，我去看看。 没有，我那时候还是不太想去。然后后来因为试镜在北京，然后我也没去过北京。 嗯， 然后后来我老板就说：“啊，不然你就不要龟毛嘛，你就当做我带你去玩， 这样、 就我们去北京看一看，吃吃东西，吃吃烤鸭，带你去逛个什么紫禁城。”我就说：“好啊，好啊，走啊。”因为我喜欢看时代剧。所以我那时候就想说：“好，我去看一下紫禁城。”这样、我还记得我去的时候，那时候好像是什么人民在开人民大会的时候，然后就。就稍微感受一下那边的一些氛围，然后去紫禁城，真印象蛮深刻，比吃 烤鸭 还要兴奋。就因为就我很喜欢看时代剧，然后我现场到那个地方的时候，我吓死，就是能量很强的一个地方，就去哇， 能量很强，看起来是很宏伟的，因为我也没有去过， 就第一次去我是真的吓到那种，因为我想说，因为我本来就对那种东西蛮有兴趣，就第一次去是感受到，我觉得我不知道我自己可能比较感性一点，我就觉得。我走到里面去之后，我会发现哇，几千年前的人都走在 对 走过那个 时段同一个时间。 而且我印象真是我走到那个午门，因为皇帝不是问斩的地方，拖到午门去斩那个，我就走到那。对，可是因为那时候那个票是他每天都有一个 pass 额度，对，你没有就卖完就没有了，所以我只能走到午门。然后我就一直很想进去，因为听说逛好像要蛮久， 很久， 整个逛 很大。 超大，然后我那时候去就想说，哇，真的很想进去。 嗯， 我记得我还去旁边有一个，我爸那是什么部门，就是可以穿皇帝的衣服。 啊，对， 你有去穿吗？ 我有穿，我有穿，我就很兴奋。然后我还想说，很想走出去，这样装个。 怎么不用那张当专辑封面？皇上驾到， 而且太尴尬了，很称职的当一个观光客，这样很嗨。 好，今天的 VCW 来，然后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们有没有在看中国有嘻哈去年或是今年改名叫中国新说唱，然后很难得可以在这边就是听到真正台湾就是参赛选手可以来跟我们讲讲，其实我们在 观众在看的时候是一回事，但选手在里面比的时候其实又是另外一回事。 没错。 我们现在先来听听BCW 的首张个人专辑里面的这一首歌曲，跟佳佳一起合作的这首歌，待会再继续来跟 BCW 聊聊。下一句到聚集地，把你过的下一律 My flow like a water, a new splash water， 感受那么深刻的讯号，也能侦测 Before the fans Before I draw the chain Do the one last time for me、Do the one last time for me、Do the one last time for me、Do the one last time for me。 伴着旋律怎么来的？肤色是亮黑还白的 ？That's Don't High I'm the favor, baby. Can I do it one more time? Whatever you say, 总在意那些。 I want about nothing. I want about nothing. What you talk about, boy? 在飞碟联播网 APP 上面呢，大家也可以同步的提问 BCW。在上面呢，我看到有人说开 calling， 好啊，如果你想要 calling 直接问 BCW 的话，你也可以打电话进来。我们的 calling 专线是02236399555。好，就是现在这个年代已经很少很少接 calling 了、就如果你生在十年前，对， 我第一次， 如果十年前来的话，真的就是常常都对都在就是用 calling， 然后跟大家就直接的聊天。然后现在呢 ，BCW 这边你们可以就是参与他的第一次， 对， 跟就是跟他讲讲话这样子，对。好，所以呢，这刚刚我说到你去中友嘻哈，然后我们在看的时候，我们在看每一个礼拜看一集，然后你们好像有一个新的挑战赛，但其实对选手来说，你们这一系列我们看了一个多月、两个月，可是你们可能在几天之内就做完这些事情了，对不对？ 我那时候算其实比较赶，我记得我好像一个月就拍了不知道几集，两集还是三集吧。然后它其实整个规模，然后都是很夸张那种。 你有感受到两亿的那个威力吗？ 真的是，它那个同时是我们在北京好像片场吧，我记得那一大栋大概四楼高吧。然后他们就有三栋，然后就每个地方他就在弄。打造那个舞台干嘛、然后去看就会有点傻眼，就是哇，就整个人员编制上，像譬如说一个选手大概都会有两三台机器 跟拍吗？ 哇，对，从头到尾你去哪他就去哪。 那你一开始有两三台对着你，不会觉得你本来就是觉得有点尴尬的人，不就更尴尬？ 会尴尬、对，可是后来他们拍摄的时候是私底，就是你还没正式开始是不太会跟、但是一开始就是节目开始录的时候就会、然后就拍摄的方式 也跟在台湾有点不太一样、它是一整天都在那、对啊，然后为了一个可能为了一个五秒的画面，他可以留你一个小时在那， 哇、 就是全部人坐在那这样。 那最后你就是看播出的时候有没有想要说啊，我拍了这么久，然后最后我只有几秒钟这样子？ 我必须要说老实话，我去的那一季，我只看过第一次的预告，后面完就 哦，自己也没有看自己， 对对对，我就没看，我就看一下预告，然后我就因为我那时候也没有说真的，我自己心里也没有那么就是 投入在其中吗？ 应该是说没有那么。觉得我去参加一个节目，然后怎么样？我就当就那时候心态比较 观光客， 就是观光客去然后玩这样，然后也没有特别把它当做一回事这样，然后也不知道这一就是在上面节目上的一些就是呈现的东西会造成那么大的那个反应这样，这完全始料未及，我真的自己也 吓到， 对啊。 那说说就是因为 以前你都是在台湾玩嘛，然后在 Underground， 第一次有这个机会，然后同样就是遇到了一样都讲中文讲华语的，然后在中国，可能我们在台湾的时候想中国会有一种中国想象， 是 可能觉得他们有的人会觉得哦，其实他们钱很多啊，有人觉得说哦，他们火候还不够啊，或什么之类的。可是那些想象，当你自己去到那边遇到他们以后，你自己觉得他们那边的选手或者他们的用功程度，然后素质如何呢？ 我觉得他们的竞争力是超级强，就是你跟我们在电视上看到或一般接触到的东西完全是两个样子。他们那边其实，我觉得不止音乐上，我觉得生活上的那种冲击对我来说是非常大，就是整个你感觉出来那种竞争力很强，再加上他们音乐上是全面的拥抱新事物，他们是很敢尝试，譬如说 OK， 现在这个世界流行什么，我就全部 投下去， 全部投下去，然后全部把最新的技术，然后最新的呈现都拿过来，因为他们有的就是人，然后其实他们人的能力也不断的一直在提升。就我自己观察到一些选手，其实他们的就是自己本身的条件都非常好。你说真的很会唱的有啊，有也蛮多很厉害，然后真的老手很厉害也有。他们其实，在参加这个节目的选手，其实，在 Underground 都有一定的时间。然后他们其实累积了非常多的能量。然后他们就是加上他们又那么大，脚地那么大，然后选手要出头其实非常困难。所以当他们有那样的机会能够掌握住的时候，其实他们的那种投入，不太会是我们外人可以想象，就是他们十年磨一剑，我就是为了今天。 他就 今天这个如果没有，我就没有了。所以他们那时候相对比起我跟其他选手来说，我觉得我心态会比较放松一点。他们就是真的很紧绷，就是我就今天就是要来，就是对啊，给就是一定要有成绩， 吓死大家， 对，类似这种心态。 哇， 对啊， 其实这个也蛮特别，因为你一个观光客就是放松，然后我去玩一下， 等于是看第二个紫禁城的感觉，就是去 逛。对，然后可是里面那些人可以看到他们。 也是学习的过程、啊、 对他们玩了十几年，然后就是老子就在等这一刻 的 那种感觉。 就是他们面对比赛的心态，我觉得相对的比起我自己来说都非常的蛮值得尊重。对啊， 好，三点二十七分，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来今天的 BCW 在哥哥妹妹有意思飞碟联播网，进歌进去，让爱不再搁浅，一个巨星的诞生，电影原声带。Tell me something, girl. Are you happy in this modern world? Or do you need more? Is there something else you're searching for? I'm falling.In all the good times, I find myself longing. Lady Gaga, 布莱德利·库珀，百分百完整现场演唱收音，携手打造年度最佳音乐爱情电影。一次收录电影原创歌曲及电影经典对白，一个巨星的诞生，电影原声带。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同样的价格，同样的师大永康，你会买巷弄公寓还是树海官邸？罗斯福路和平大道拓普，最后压轴2966-8888。拓普 ，Osim 新闻快报：享受顶级四手按摩，不用飞出国，在家就能拥有全新 Osim 四手天王按摩椅，业界首创四手按摩，两只手揉捏肩颈和腰背，同时多两只手按压臀腿，给全身双倍享受。更有业界唯一无限下载新按摩程式及音乐，让按摩永远都有新鲜感。周年庆更享优惠 ，Osim 四手天王按摩椅，欢迎亲临体验。Osim。 大家好，我是王娟。十一月我们即将在台北城市舞台演出《同学会同鞋》，还没有看过哈，那你绝对不能错过今年的最后加演场。 由27座金钟奖重金打造而成的舞台剧，跨越70年的同学情谊，浓缩每个时代的青春记忆。11月1号到4号邀您一同参与，购票请上两厅院售票系统， 快去买票。 我是小球庄娟英， 请给我 时间过了3:30，3:31，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欧马克， 我是玛丽， 在现场是 BCW，Hi BCW， 一开始呢，现在我们要来问问，就是你在这张专辑 是 里面呢，我觉得可以分成两个部分， 没错， 然后分成两块，因为你找两个制作人来做这个，想请你介绍一下你的 beat maker。 OK， 我这张专辑 No Complex 就是对制作的部分的话，就分成比重，我觉得三分之一是 Josh， 对 ，Josh 就是编曲上面的话，我觉得比较 hip hop 的味道更纯粹一些， 或者比较凶一点， 对，比较纯粹的 hip hop 的风格，然后比较 trap 一点的 style， 对，然后另外一个部分的话，我可能会花点时间跟大家说，就是谎言，之前他是谎言留声机的主唱， 难怪 小崔啊，AKA A Fly， 对，然后他帮我做比较丰富的编曲，我觉得，因为其实有时候我们特定只找一。就是跟自己一样痛调的类型，化学就是产生的那个化学反应并 比较小， 不会那么对那么大。可是如果你今天找的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不同跨界的那种感觉去作弊的话，其实呈现的作品会更丰富。 是， 所以其实跟小崔又加上我跟他认识太久，小时候就 大学 就能玩在一起，然后跟他沟通上面制作音乐上面完全没有什么沟通的障碍，剩下的东西就是如何去。设定一些东西，然后把它完整的执行。加上小崔又是一个非常 龟毛， 算对，算我认识的人里面，他很有才华的，然后又很有想法，然后又很不是一般人那种。他的想法有时候会让我觉得，你确定你要这样做，你是在搞我吧？这种就是他会丢给你很多新的 idea，然后让你去思考说，这个东西我能不能做，或者是因为有时候我觉得做音乐，有时候你。太久的时间都专注在特定的东西上，你会有盲点，你看不见，对，然后你会有点偏执，但是如果这个时候旁边有一个很好的人去辅助你，跟你去聊音乐的东西的话，我觉得能产生的那个能量是蛮大的，蛮惊人的。 在这张专辑里面，我最早听到一首歌曲，在去年的12月的时候，那个 Jiggy。那后来呢，就是也有蛮多，就听起来都是比较凶的。那其实就是刚刚我们在讲那个部分，就是他交给就是 Josh Beats 做 Josh 的。比较凶的一些歌， 比较 trap 一点的， 对。然后，可是整张专辑我自己后来听的时候，就是只要看到是就是小崔做的，就是 A Fly， 就是对我胃，很对我胃口这样子，所以蛮不错的。当然，就是小崔他在就是中间的部分几首，他其实也有做一些比较凶的东西， 对。 但是他就是我很喜欢这种比较时尚、 urban、 比较 urban 的这一种调调，然后比较 jazzy 一种感觉。好，现在听到这首歌曲呢，叫做 Play No Games， 来自于 BCW。 Yes。 快跳上我的车，跨过那些小河 ，To the blue ocean。 今天呢 ，BCW 一进来的时候呢，我就问他说：“那就是你在音乐上面，因为就觉得饶舌歌手，然后讲词曲，然后其实之前我在听熊仔讲的时候，也在说，其实饶舌我们以为是在念东西，但其实不是，其实是在唱歌。其实饶舌是像在唱歌。那我就很好奇，就是那个曲要怎么编？所以这一首歌曲《Play No Games》是那时候交给小崔，然后编了以后丢回来的东西，有让你吓一跳吗？有跟原本很不一样吗？ 这首歌其实一开始，它大概在三四月份，它就已经编好一个架构。可是那时候我对那个歌的方向跟感觉还没有那么明确。因为我那时候我是想要做一点比较 urban 的东西，但是我那时候的主题又是在讲追求成功这个过程。然后后来又觉得好像太严肃了，然后我一直在想说要怎么转化这东西。然后后来我们就把它弄成比较。urban 一点去呈现，就是男女追求的，把它拟人化一点去呈现。然后在唱腔上面也花一点时间，因为我们都希望这个歌听起来是除了很都会一点之外，也希望它是很成熟一点，男人一点，很 man， 不要太花俏。对，比较真挚一点的感觉。对，然后又可以 keep 住我的感觉，比较酷一点这样。对，所以其实在唱腔上面也花了蛮多功夫去平衡整首歌。因为这首歌如果唱太多就会多，就是太有会破坏掉整个歌的感觉。因为这首歌其实是整个歌的氛围，整个的氛围是大过于就是 词要表现的东西， 是创造出那个东西，让你去想象这个东西。然后歌词上只是搭配画面，让你可以去 有个感觉， 对，有个感觉。然后你会想象说，哦，现在他在哪，坐在一个位置上，或者怎么样，去慢慢的延伸。它并不是很纯粹的是歌词。歌词要表达的东西当然还有，但是整个歌的氛围，我觉得对我来说，一开始是我希望大家听到这个就会产生那样的想象，跟你一起。 好，所以 Play No Games 原本的这个创作的原创的 ID 是在讲我想要成功这件事情，對對對，追求成功这件事情。 追求成 功。现在听到这首歌曲呢 ，Ego 呢，本来想要写的是什么？ 这首歌一开始设定就是，其实这个歌蛮有意思的是，我觉得 ego 就是字就在嘻哈的文化里面讲，就是一个很比较自大的，哇，这个人很 ego， 就是这个很自大这样。但是我这首歌要表现的东西其实是自信吧，自信的东西多过于自大，然后一方面也是给自己一个很好的一个警惕。我觉得带着那样的自信去做任何事情，你都可以做得很好。然后另外一方面又可以双关了，因为我到我的老家，你最常看到就是老鹰，就是你往头上看，你觉得 真的假的？ 真的真的，我那个村叫做隔壁有个村叫做大鸟村， 大鸟村。 因为以前那我以前大我的人，然后那时候还没有老鹰的学名，以前的原住民 只会觉得那个鸟很 很大， 比一般的鸟还大， 对对对，就是就一般的那种大家会看到就直接的联想。那时候还没有学名这种东西，大家还没有普及，大家就会觉得哦，那很大一只鸟，但那是老鹰，就会看到外面有个铜像这样子。 哇， 村子外面有一只老鹰，很大一只。 所以其实现在大鸟村应该要证明为老鹰村，如果大家要做这件事情的话。但是代表说，其实你生长的地方是很干净跟很纯净的地方，因为有人说，老鹰是一个生态系统的顶端， 是 它必须要在就是就这个生态链都没有被破坏掉，然后环境很干净的地方，它才会出现。 没错，台东算是我觉得台湾最后一块净土了。对啊，就是一直都是很美，因为我觉得有时候在都市生活跟回家的感觉，在家你就可以找到那种 peace， 就是睡觉的品质也不太一样。我觉得回家真的有时候会让我沉淀比较多。 你会固定多久就要回一次家吗？ 我很想每天都回去，但是因为现在工作没办法，所以通常都是三节。对啊，过年、中秋，然后清明。对啊。 今天呢 ，BCW 来到哥哥妹妹游戏的现场当中。那其实呢，就是在上个小时的时候，我们也有谈到，就是说BCW 今天要来，所以我们很兴奋，是因为BCW 最近就是我在新闻上看到你那个影片当中， okay, okay. 影片当中就是 突发事件， 对对对对对，赶快今天难得到现场， 我不很相信你还是问了， 难得到现场可以问一下，那是第一手哎、欸，不用经过记者或什么 之类的，我们是实际的，实际的， 对啊。 算那突发状况了，那其实也不是我的事啊。 对，其实看起来不是你的事， 不是我的事情。对啊，那突发状况当然，还是希望就是没有人受伤。 所以那个时候就是发生原始状况，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原始状况其实那天还蛮混乱的。对啊，那时候一转眼的时候就已经看到很多警察了。对啊， 哦是哦， 我觉得状况有点。 失控， 对，有点失控，再加上我那时候其实也喝得蛮开心的， 但你还蛮有理智的啊，你 不 是就是火上加油 那 种， 我不是 那 种类型，对，我当然出去是开开心心嘛，嗯，对啊，那回家安全这样，嗯，对，然后那天算喝得比较蛮开心的，嗯，对，但好大家都没什么事就，嗯 嗯，我们就来听听这个很凶的一首歌， 好谢。Always be the same， 这人永远不会变 ，Never go back again， 我眼光盯你飞 ，Talk shit， talk shit， talk shit， talk， talk shit， talk shit， talk shit， talk， talk shit， talk shit， talk shit， talk， talk shit， talk shit， talk shit， talk， talk shit， talk shit， talk shit。 这个往前吹 Fuck my enemy Real quick I sway 看他们全部都腐烂我像个毒瘾在天空盘旋从上往下俯瞰保持着赢家的打扮手握着十足打算没人能轻易打乱认真对待像大战一直到没人能笑看 Let's go Let's go 我还想过 Let's go Let's go 我还想过 Let's go Let's go 我还想过 Let's go Let's go 我还想过 Let's go BCW 呢，在十月份的时候呢，其实开始除了有新专辑之外呢，也可以让大家就是现场感受一下他的魅力，他的音乐实力。那台北已经做完了， 对，刚 接下来还有， 接下来就是在台中。还有高雄，那高雄站会是比较有限，因为十月的19号在高雄的博二，嗯哼，对，然后11月4号在台中的方舟是最后一站 ，OK， 然后希望高雄的朋友，大家喜欢 BCW 音乐的话，可以来高雄的博二，10月19号礼拜五，嗯哼，就是明天了， 哦，就是明天嘞， 对，明天就19号嘞， 好，是明天，就是明天， 明天高雄朋友们， 一下 对，就可以就是看到，而且刚刚其实一开始我就问 BCW， 就是因为每一场特别来宾是不一样的嘛， 对 对 对， 对不对？好，所以我们这个是你想要讲还是要？ 可以啊，那高雄的嘉宾的话，目前是找了我的好朋友 LBC， 然后还有187子邦，然后还有吕世轩，嗯，对，然后还有一个。不知道能不能讲，就是因为其实我希望 来宾这样子 也算是原住民的一个，因为我家家没办法来，嗯，我还是希望东岸可以有一个女歌手可以帮我唱， 哎， 所以后来我就找了叶伟霆，哦，对来帮我唱那个东岸家家的部分，嗯，因为我希望这个歌还是有一个女 vocal 会比较好， 是的，好，所以就在明天，南台湾大家可以直接去看到 BCW， yes， 其实不是看到 BCW， 你可以看到。除了 BCW 以外，很多人 对 Hip Hop 的一个活动，对， 对 除了 BCW No Compromise 音乐之外，我觉得还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些我觉得很好的音乐，很好的朋友，对，啊，嗯，当作是一个 Hip Hop 的派对，嗯，愉快的。 嗯哼，好，所以有任何的新消息呢，要去哪里找你呢 ？OK， 到我的 Instagram BCW， 然后跟我的粉丝专页一样搜寻 BCW 就可以找得到。 今天要谢谢你啦， 谢谢各位，谢谢各位，这一次 BCW 支持一下 No Compromise。 成名到 stay humble， 读书出手平地感谢大楼，读书出手分量一再的 double， 说的每一句话最好当成 plable， 尽量上来就不会上下去，只

失去才能换你收获。我说爱你我有多狼狈，你说自卑也很美。我要你说 歌唱，来自于许茹芸。时间来的3:52，最后一个段落，哥哥妹妹有意思，也到了最后一首歌的时间了。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今天要最后为你送上的这首歌曲，是之前呢来到哥哥妹妹有意思的两个可爱的孩子，他们叫做舒天福。今天最后要送上这首歌曲呢，就是 Time to Go， 是时候了，我们要走了 ，Peace out。我们明天见， 拜 拜。 千千万万脸孔 ，Tell me what you wish for， 一起跟着点头。 一种在十字街，一对分辨白与黑，有时心，有时醉，会忘了自己是谁。我也曾经迷茫，不明白何为远方，看着镜子累的自己，怎会如此沧桑？有时每天想，每天想，十年后到底会怎样？告诉自己不要紧张，专心注视。多少人还找不到想往哪远航，你是不是从来没问你自己是怎么想，什么事情让你记住能够让你义无反顾，不管做得再多再久，即使你不断迷路，就算风景都变了样，也不会轻易抓狂，我只拼在个马身上，也不曾放弃这梦想。我不是为了你才会一直站在这里，我跟你一样是给孩子都成着迷，人们都觉得那山顶才是风景，却忘了最美的风景都是一山顶。 说走就走，有梦就梦。It's time to go， 我想大声说、千千万万年空。Tell me what you wish for， 一起跟着点头。 上飞，盯着前方持续飞，那些叽叽喳喳的话我全部听不见，我想做音乐而已，就只是音乐而已，让全世界都听到属于我们的歌曲。 Don't stop， 挑战日日夜夜，在我的梦里他多勇敢，不用多骗、对，不止勇敢，还妄想改变世界，他要成为众人信仰，所以字字如剑。 我仿佛听着一段旋律该怎么起、有没有一句让你都牺牲自己 如果已经开始走，就不要动荡希望，先享受沿途风景，记得为他许个愿望。 该怎么走得漂亮，不用想为谁而唱，自在地摇摆身体，歌却强强击中心脏。他们